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21集，雨水落在竹寒额心，踏上的人猛然坐起惊醒，低头看没有阿音，原来不过是梦一场，支离破碎的片段，不语的灰山美人，失控的关城。现下他浑身皆是汗，被子里更是一塌糊涂，却先伸手擦了那滴雨水。漆黑的疗房内忽然被闪电照亮，秋末大雨倾盆而落，他赶紧起身把被风吹来的窗子合严，站在榻边却发现下身的衣襟脏了，再扯开被子盖着的那一块挂着滩阴晕，他赶紧拿了帕子擦拭，可就像梦中为阿音擦拭嘴角的血渍一般，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冷静自持的竹寒小师傅在深秋冷雨夜全然失控，怒意上脸，手里的帕子摔在地上发出声响，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之中低声咒了句： 孽障。 也不知是骂的何人何物，亦或是何事。这场大雨过后，长安城愈发冷了，全然一副入冬的迹象，而太阳出来之后积水干涸，衣衫床褥被风吹干吹平，仿佛骤雨初至那夜的秘密随之掩埋。竹寒在大殿送典，在禅堂打坐为香客解惑，仿佛又回到了阿音未曾回来的那些日子，他也几乎从未想起过他，除了偶尔会有夜不能寐的时刻。大概过了多久他不记得，只知道那日几近岁末，大雪纷飞，阻断了香客朝山之路，清觉宗的弟子们穿起了棉衣，竹寒脖梗间还围了个棉圈，整个人看起来愈发和煦，仿佛又是那个人人心中应该这般的竹寒小师傅。阿音看到他的那一刻，只觉得他的头看起来真冷啊。戴着棉帽的小弟子跑进大殿。 宗主，师叔，有香客上山。 彼时竹寒正与程善对着一本古籍交流，闻言有些错愕，不懂这般严寒天气竟还有人前来。程善同样震惊，心道定然是虔诚至极之人，或是心头郁结实在难忍，无外乎便是这两种情况，特地去净了手，叫竹寒迎人进殿。他撑伞走出殿门，顺着笔直的路走，直到行至大门，见到那被大雪覆盖的漫长阶梯上有一抹蓝色身影缓慢地步那一阶又一阶，不安分的心脏又开始狂跳了。但竹寒承认那是他整个秋天都不曾有的鲜活，四下无人，只有门口撑伞的小师傅和台阶淋雪的女子。他赶紧下去，一边走一边喊： 为何不撑把伞？明明会急行千里，做事那步步走来。 他仰头，面目如旧，仿佛又不如旧，对他明艳招摇的笑： 关城，我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一把伞撑两人，进了清觉宗，他满脑子都回荡着回来了三个字，可面色却越来越沉，直至紧绷。沉默着将将走到大殿，他终究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么久未见，你便对我无话可说？ 固执的偏头，眼神中泛着复杂，情绪交织。 无话可说。 程善迎上前施了个礼： 阿音施主。 竹寒收了伞，退到程善身后，掌心合十，垂眸不语。阴魔罗鬼在大殿跪了许久，清觉宗弟子皆要为着虔诚信女折服，小声叹息。只有竹寒知道他并非真心，不论是亲自走上山来见他，还是刻意淋着大雪绝不撑伞，又或是露出半截不穿亵裤青紫的腿，都是在诱他心疼。他走到蒲团旁， 手腕挂着念珠，掌心合十，同他一齐望着神像。开口的那一瞬，他才意识到，不论多少个日夜内心煎熬，又或是多想求他一个消息，在见到他之后，又都忍了回去。因而他冷静至极，开口甚至带着些许寒意。 施主在求哪般开示？ 阿音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他变得有那么些不一样了，眼下甚至觉得有些冷。他说，前些日子我浑身生了红疹，远行万里求医，昨日才好，连忙赶回来见我的心上人。那声音渐渐转悲，凄凉至极。可是我以为会欢喜的人，他不理会我。诚然他心头不忍，还是咬紧了牙，要暗暗告诫自己，是他先不理会自己的，见下不过是反过来而已。况且阿音不来亲自求的答案，他断然不会再告知于他。他绝不是小气，只是仍旧画地为牢，为自己不走出那圈禁而找借口。阿音侧身，手指抓他衣尾，满目恳求地抬头望向心间人。 关城，可是又回到最初，一丁点都不心疼我了。明明五通闹沉浮时，你心中还有我的。 阿音施主晕倒了，速进了清觉宗为香客准备的疗房。竹寒小师父下山寻他家人，去的是林子里的酒肆。待到了地方，却见传言中简陋的酒肆俨然是个精美雅致的小酒楼。坐落在这破旧林子里，是诡异而精怪的存在，让人觉得不太真切。他敲门入内，伙计也不问，立马就要送上温好的酒。竹寒摇头婉拒，只道找管事之人。与此同时，从楼梯上下来了一个富贵公子打扮的青山少年郎，绝技不是阿音那般女扮男装的，是真真切切的男子。那少年见着竹寒，立马快步迎下来，寒冬腊月的，手里还拿着把折扇，整了整蒲头，十分刻意又不熟练地做了个插手礼，说道， 竹寒小师父，冬日安。 竹寒疑惑他怎知自己姓名，待品味出那有些熟悉的声音，退后两步。 药叉施主。 因上山正路是漫长的108层石阶，竹寒同药叉乘马车绕路上清觉宗，路上几次张开了口，还是咽回去。药叉静静看着他吞吐模样，暗中偷笑。他惯是嘴碎的，率先开口道， 你可见着阿英了？ 自然见到了。 只觉得这问的是无用之话。 有没有觉得他哪里不一样啊？ 着红退了。 非也非也。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